此就为止，你说的好仁慈。你说忘记的方式，用一点时间就没事。我爱的好多事，我没事，我还好没事，我也许被爱就不会当一回事。我没事，我不会有事，就是不爱了，直到世界末日才有意思。过去的事，到了明天就没我们的事，不用说得太隆重，从此以后就忘词。说了你不配，我想你说